金啊，通常啊，我们一开始说啊，每一次这个讲经的时候啊，一定都要先讲说什么标题。我们这一次啊，这个楞严经啊的标题啊，我们稍微缓一缓。那个楞严经的标题很长啊，非常长啊。那个大佛顶，如来密因，修正了义，菩萨万恨，首楞严经，这个名字非常长。如果我现在就开始讲这个讲解这个经题啊，我觉得大家会没有感觉，因为根本都还不知头不知尾。那你先讲经题没感觉，所以我们发现呢，大概讲上个一两次、两三堂课以后，哎，我们回过来回过头来讲这个经题啊，大家就会非常清楚，就会真的能够进到这个经文里面去啊，这个经题里面去。但是一般来讲，其实真正呢、啊，古时候那些古大德啊，那些大的高僧大德，很多时候啊，他们在讲经的时候，就是在讲经题。那个经题啊，就是这个经的全名啊，其实就是在这整个楞严经啊，比如说《金刚经》《楞严经》，它的经题就是整本经文的它的基本精神，最重要的那个精神就在经题里面。如果经题讲完之后呢，是悟性高的学生呢，已经听懂了。那像我们如果不是悟性高的朋友呢，就必须呢继续去讲经文。那就整段的经文啊，所有的楞严经啊，其实就是在解释它的经题，所有的精神都在经题里面。那么还有人没有 mute 的，我还是有听到杂音啊，我怕它会影响到其他同学听东西啊。make sure 你有 mute， 哦，现在安静了。然后呢，这楞严经啊，比如说像心经啊，这个楞严经啊也有楞严咒。心经呢也有心咒，那么整个楞严经啊，我们之前在还没有上课之前，其实已经跟大家介绍过这个楞严咒啊，威力非常非常大，非常 powerful。那么整个楞严经啊，其实就是在解释这个楞严咒的精神。大概第一堂课一定会比较杂，会东讲一点西讲一点，就跟以前金刚经一样。但是第一堂课呢，我们把一些稍微需要 cover 东西讲过去之后，后面的课就会很顺啊。那我们在讲这个楞严经真的开始之前呢、啊，当然还是要先做一些这个那个广播啦，就是做一些 promotion 啊，让大家知道说这个楞严经啊，真的是没有。这个东西是值得我们花时间。那我大概从我过去六个礼拜上课的那个经验来看呢、啊，大概如果我们每个星期上一个小时，我猜想约过两年左右啊，就一百堂课左右，大概可以把楞严经仔细的讲过去。那我自己的那个经历是啊，楞严经其实前面的三卷比较难，为什么呢？因为前面三卷啊，它在破妄。就是在破我们的妄念，破我们的一些执着，不清净或者错误的一些思想，让我们以为啊，原有实在，这原来真正真实存在的一些东西，其实并不存在。所以前面三卷大家念起来会比较吃力，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这个执着啊，也是累世累劫，不是光这一辈子，所以他先要打破这个执着，反而比较难。就像我以前我说我游泳的时候，那个游泳教练他跟我讲，我们会游一点点会游泳，但又游得不好乱游的人最难教，因为他前面要花很多的时间把你那个记忆肌肉的记忆把它全部要先推翻掉，你才能够学正确的游泳姿势。所以其实是同样的概念。三个月前啊，那楞严经啊，大家知道说哎呀好难哦，那我前面的上海那一班说真的好难念哦，一开始的时候我就跟他们讲说，这个我会念楞严经其实是因为文经的关系。那三个月前其实我真的不知道楞严经里面到底讲什么，还是文经在那边给我介绍。那三个月前是五月，我大概花了将近两个月的时间把楞严经很仔细的看过一次。我前面三品大概就花了一个月，那前面三品突破以后，就三卷啊突破以后，我大概后面的七卷我花了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就看完了。所以前面三卷啊是一个爬坡啊，在爬坡，好比说我们现在要到山顶上面啊去哇阅读一个这个非常尊贵的一个佛法或一个佛经，前面三卷啊是带着我们在爬坡啊，是带着我们破妄，把我们的执着给破掉。那大家有心理准备，我们会花一些时间在这逻辑上面啊逐字逐句的去斟酌，没有办法 skip 掉， 因为你在看七处真心，我知道很多人看到头都发昏了啊。七处真心其实没有这么难，它只有真正一处第四处稍微难一些，其他只要我们把逻辑讲清楚，保证大家可以真的能够 follow 那个逻辑是没有问题的。那楞严经啊，你说那他在你说哦，以前我们在学金刚经、学心经啊，都会说哦，那我们要先了解他在这个佛学上面啊、佛经上面啊，或者在历史上面的一个定位。那楞严经到底在哪里？我们呢说这个佛啊，讲经说法49年，那所有的这个经典啊，真的是浩瀚如大海啊，真是很多不同的经文啊。在这所有众多的经文里面呢、啊，有三部经文呢、啊，我们堪称啊，就是一般坊间呢、啊，堪称是这个经中之王。哪三部？一部啊是《华严》，一部是《法华》，另外一部就是《楞严经》。大家可能都听过、啊，我们说这个成佛在《法华》，开悟在《楞严》，开悟啊。是成佛的一个最基本的事情啊，那你要开悟之后才能成佛啊。所以我们这一套系统呢，我自己也跟有些同学有谈过，可能2年的时间把楞严经给讲完，或许再花1年时间呢、啊，1-2年时间把法华经给讲完。我觉得那这样我们修行的路上其实应该算是有一个比较稳定的基础。那你楞严经如果学得不错，我相信之后啊，任何经文你是有能力能够自修的，那不会就是说像看天书一样看不懂。那上海班的同学跟我讲，他说他们在念完楞严经已经开始5-6个礼拜，他说他们再回去看金刚经啊，不再是雾里看花，变得很清楚，知道金刚经在讲什么。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说啊，那个金刚经啊好像是在练轻功啊，那个楞严经啊，你在练楞严经啊，等于是在你脚上啊放几个大石头，在练基本功啊。这基本功很重要，很多很重要的讯息，把你打开你的执着，再给你一些实相真实的讯息。那么你再去啊，把这石头拿下来啊，你再去学这个金刚经啊，你会飞得很高啊。那时候你那个功力是完全不一样的。好，那再来啊，我们说。哎，那这个法华经啊跟楞严经这两部经王啊很重要啊。那楞严经到底在讲什么啊？楞严经啊，很多地方说，和很多这个大师啊在介绍楞严经的时候啊，就说其实啊它是一部佛法的百科全书。百科全书这个详细到什么地步呢？其实啊从你发心啊开始学佛，一直到你修成正果，每一个步骤你会遇到的瓶颈、你的困扰、你的执着、你需要的知识，里面呢有这个教条教理，有这个理论，也有实证，这所有的内容都一一非常仔细的记录在这个楞严经上面，非常有用。那么我们说啊，这个佛教有八大宗派啊，其实每一个宗派啊，不管是这个密宗啊、禅宗啊、净土宗啊、律宗等等啊，都非常推崇楞严经。楞严经啊，很重要的一点啊，就是说他在讲一个大定，讲什么大定啊？因为很有趣啊，这整个这个开头啊，这个序，大家啊都看过，大概我们说，哎，上课之前要把楞严经稍微扫一下，前面第一卷至少稍微看一下，看到七处真心，那你们会看到这个楞严经真的是个楞严会，是个大的法会啊，这是一部大经，它不像这个我们念过这个金刚经啊。就是一些这个去托钵回来啊，坐在这边，然后须菩提跟佛中间非常这个对话啊，那么旁边没有其他的人物。那楞严经不一样啊，有所有的这个大阿罗汉、中圣的这个辟支佛，还有大圣的菩萨、如恒河沙翻啊，所有的人马都到齐了。那这因为这是一部大法，非常重要。那么而且它是一部降魔大法。前面三卷呢、啊、是在破妄，然后讲真实，比较是在理论方面。那么中间呢会告诉我们实证啊，很重要，有25圆通啊，有25个这个大阿罗汉菩萨啊现身说法，一一出来现身说法，告诉我们呢、啊、他们是怎么成佛的，什么因缘际会用什么样子不同的法门呢、啊、修成佛法大觉啊觉醒啊。那么到最后很有意思啊。 那个经文呢、啊、记录的非常真实啊。他说这个本来佛都下坐了，那么又说哎不行，又回到座上座位上，把衣服整理好了，跟这个阿难说，这个后面呢、啊、还有一个五十阴魔啊。他说这个佛法末世以后，大家修行啊，会遇到这样子的这个阴魔啊，会尤其是大修行人啊，修到越后面啊，就会碰到这个魔考。他又把这五十个阴魔这个考试啊，纷纷的记录下来，那么告诉我们，以后我们在修行，当你修到后面的时候，你会碰到这些状况，你心里可以觉醒，或者你看到外面有一些自称为老师啊，修行人如果有这个状况，你知道那个是邪魔邪灵入身了，邪魔上身了。那这一段呢、啊，也写得非常棒。所以整个《金刚经》呢，整个《楞严经》啊，把你大概需要知道的东西，全部都准备得非常好，才说它是一个佛法大全呢、啊。那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听过、啊、这个明朝啊，有一个憨山大师啊，这个憨山大师啊，他有讲啊，这个如果不读楞严啊，如果你没有读过楞严经啊，你就不知道修心迷悟的关键，真的你不知道这个迷跟悟啊，怎么样由悟由迷转成悟的这个关键。所以楞严经我们说是开智慧，让你那个正佛法正大智慧开悟的一本书。那他说啊，如果你不读法华经啊，就是我们后来后续会讲这个法华经，那你就不知道如来救世的苦心，他教你成佛之道啊。那最后啊，其实我们在中国还有，我们说二愣子啊，还有另外一部其实很重要的经文叫楞伽经啊，或楞伽经，有人叫楞伽经比较多。你如果不读楞伽经啊，你就没有办法明辨啊知见邪正的是非。所以其实这几部经典呢、啊、其实都是这个了义经，就是说真正让你看到实相能修正成佛的一些大经典。那我们说啊，这个还有一个虚云，这个虚云和尚大家一定听过。虚云和尚啊，我觉得他有句话讲得很棒，我就也跟大家分享。他说我们现在啊是在佛法末世，哎呀，大家哦都在东找西找，要找不同的经文啊，要找不同的上师啊，要找这个各种的修行办法，要找这个正知识啊，想要找很棒的上师啊。哎呀，我看到好多人写说进不来，真的 so sorry， 不知道怎么办，我想办法解决这个问题。那虚云和尚就说啊，在佛法末世啊，你到哪里去找正知识啊、善知识啊、各种得道的大师啊、大仁波切，都不如就去读一本楞严经吧。他说你只要读了楞严经，你修行就有把握。所以楞严经是这么的尊贵啊，我觉得这就是大家至少说哦，我们现在在读了一本，就对，真的是要有敬畏之心啊，有尊敬之心。好，那我们还有一段呢，在我们这广告做完了啊，这个广告做完之后，那我们在讲经文之前，我觉得还有一段也是要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说这楞严经啊到底是怎么传到中国来的。那么它比较不同于其他的经文啊，我们知道那时候玄奘法师啊，这个跑到印度啊，带了很多这个天竺国啊，这个带了很多的经文啊，主要多几十车的这个牛车马车啊，这个车子啊，带回中国做翻译啊。那这个楞严经啊比较不一样，它非常特别。楞严经呢，相传呢、啊，这个它的这个来路啊，比较有一点这个好像是神话，不过应该是有一些神话了，但有一些应该是也是比较真实的啊。那这个相传呢、啊，人的这个佛啊，这个讲经说法49年，不是所有他的这个言论啊，就他的教法啊，全部都记录在经文之中啊。但是啊，这个楞严经啊，它其实呢不在人间呐、啊，它是被藏在龙宫里面，龙王啊，那个龙宫里面。那么有一次啊，那个龙树菩萨大家应该都听过、啊、这个中论啊，这中观的这个创始人啊，龙树菩萨大菩萨很厉害，非常有智慧啊。他就受了这个海龙王啊，这个龙宫的龙王的邀请啊，就到了龙宫里面去做客啊，讲法呀、啊，给这些龙族们听啊。那当然就在里面参观啊，也看看里面有些什么样不同的经典。结果他一看啊，哎呀，看到楞严经，他心里想不得了了。这么棒的一本法怎么会在龙宫里面啊，他 就大概是，其实那个时代大概也就是佛啊，其实已经涅槃了差不多有700年了。那龙树菩萨如果没记错的话，那个去查一下，大概佛灭700年，龙树菩萨啊那个时候到龙宫，他一开始不得了的，这个《楞严经》怎么办呢？他就跟这个龙王啊，想要请这个《楞严经》啊出来。那龙王说别开玩笑不行啊，这个是镇殿之宝啊，我们这龙宫啊，这镇宫之宝啊，你可以在这边看啊，那你爱怎么看怎么看，但是你不能带走啊。所以龙树菩萨很厉害啊，这些古时候这些菩萨都很厉害啊，每个都过目不忘啊，他真的啊就在这个龙宫里面啊，把这个楞严经啊给背下来了。那么他就回到这个印度啊，就到了这个印度国王那边啊，把这本经文啊真的一字一句逐字逐句一字不去不漏的把它抄下来。那么到这是国王的宫殿里面把它抄下来之后呢，当然国王呢就变成镇国之宝啊。那么国王都下令说这个经典啊必须留在宫殿里面，是不可以传出去的。我不知道是说不能够离开这个宫殿，还是，但是肯定是不可以离开印度啊。那一定就是说他对这个东西有非常严格的这个控管，这个是印度非常珍贵的一个这个宝物。好了，那中国当然就不知道有这部经嘛，但是你知道当时的中国啊跟印度啊，他们两边会来往啊，那个印度有和尚到中国，中国也有和尚到印度啊，两边互相交流。那当然印度所有的这些和尚这些比丘都知道这本经文啊，就把这件事情啊传到了中国。那谁发现了这件事情呢？这个天台宗啊，大家也知道天台宗啊里面有一个智者大师。哎，智者大师啊就从他的印度和尚友人那边啊就听到了这件事情，说有这么一部经典啊。因为他们这个交流的时候啊就互相讲啊自己的理念啊，这个修佛的道路啊等等。那个印度和尚就跟智者大师说，哎，我听你这么说啊，我们印度有一本经文啊，哎，跟你讲的这些东西很像。哎，他就开始讲啊，这个龙树菩萨啊怎么从龙宫里面带出来啊，可是不能传出来啊，很糟糕。好了，这智者大师一听啊，哇，这个非常一心向往啊，就希望啊能够把这个经典啊能够带到中国来。所以他做什么事情呢？他就在拜了18年，他是在那个五台山是吧？他拜了18年，在到什么山上面？ 不是五台， 是天台宗是哪里？天台宗是哪一个山啊？ 这 我都是 那边的。 好，那反正我是地理白痴了，不好意思。那个，反正他就在他的那个道场啊，那个日以继夜的跪拜啊，希望能够把这个经文啊能够请到中国来啊。拜了18年啊，到他圆寂的时候啊，这本经文啊都还没有来中国，你就知道这个经文啊其实也非常的曲折。好了，那其实连我开始讲《楞严经》，我家里都出了一堆事情。我是 expected， 就是说因为我看到好多那个梦参和尚、净空法师，他们每个人都说，因为这部大法太殊胜了，那很多你要讲这个东西要心理准备，会经过一些挑战，你就是要非常有耐心的把它克服。那我们朋友同学说听楞严经倒是没事哦，那我自己讲我就知道会出一些事情，就果真可是都还算圆满的解决了。那好，那我们就回到这边来啊。他说所以这篇经文呢、传到中国来也是几经波折。那后来呢有一个这个印度的这个和尚啊，老僧人啊，老和尚啊，叫做波罗蜜地啊，这个和尚就听到了智者大师的故事啊，那他心想这么棒的一个经文啊，我一定要把它传到中国来。那么他就想办法闯关啊，彼此啊就带了这个楞严经啊就要到中国来。那当然就被海关给逮到了，就说哎呀，这个和尚你这个经啊是不可以带出国门的。那他当然就被斥回了，所以第一次就失败。那么第二次呢，那和尚心想说，哎呀，那我就要把它全部记下来，跟龙树菩萨一样，把所有的经文啊把它背下来。那这一次背下来之后我就带到中国。结果呢，他背着背着背着，等到他到中国的时候呢，当然不可能全部记得，他毕竟不是龙树菩萨，所以呢哩哩啦啦，那不行，又回到了这个印度。他就左思右想，这东西带不出去，然后脑子又不好使，怎么办？ 那能做的就是他把这个所有的这个楞严经啊，那有这么我相信那个字啊，你说翻成中文，经过黄蓉的润饰，用四个字四个字这样出来，都已经五六万字。那梵文本来就比中文长，那你想想看，他把整个梵文抄在一个白卷上面，然后小的不得了的那种工笔字啊，抄在白卷上面卷起来，然后把自己的那个肉啊划开，然后把这个小的纸卷啊，他可能用卷啊卷布啊那种小的布啊，放到你的那个肉里面，然后再把它缝好，等到它长好了以后呢，那就带到中国来，就过海关就没有被发现。好了，带到中国来，如果我记得没错，他第一站到了广东啊，到了广东。好了，到了广东以后啊，他当然就找当地的人啊，想办法这个要把这个经文啊给拿出来啊，要翻译成中文啊。那他碰到了一个谁呢？当时当然有很多寺庙的啊，里面有一个很有名的人叫房荣。房荣啊是玄宗，因为那时候大概就是武则天，反正那同时期吧，同时的天玄宗他大概都在那个年代啊，他被贬到，他其实是一个宰相啊，应该是个宰相，被贬到了这个广东啊，广东省。但是他是一个也是一个修行人，是在居士啊，非常潜心佛法，非常非常这个用心修佛啊。他就经人介绍，这个就跟波罗蜜地这个老和尚啊就连上线了。那么当然就派人呐、啊、把这个手被割开啊，把他那个卷呐、啊、取出来。好吧，取出来的一看呐、啊，这个有血有肉，就是没有字，全部上面粘成一坨，字一个也看不到。那是怎么办呢？那房蓉啊，那当然这里面可能就是野史了，就说房蓉的女儿啊，好像是养女还是女儿啊，就这个梦到了，还是这个或者是在梦中啊受到了这个菩萨的指示啊，就跟他讲说，只要啊拿奶，不管是人奶或者是牛奶啊，就是拿奶啊去冲洗这个白卷啊，那所有的字就可以还原。那果然。那他们就这个照做啊，就果然真的那个字迹啊就现出来了。那么现出来之后啊，那这一干人等啊就赶紧的就开始啊做翻译的工作。那么主翻译的人啊，当然就是他们要又会中文又会印度人，就是一小组的人啊在做翻译。那么最后呢，是由这个宰相房荣啊润笔，润笔是什么呢？就是说他要把它翻译成。文字非常优美，我觉得这个就是坏在这里，他把它全部弄成四个字四个字。你看啊、哦，这里面其实文字非常的简短，大部分的地方啊、哦，除非实在没办法，它都是四个字四个字，就是因为很简短啊、哦。那这部经文又比较这个艰涩一点，哇，这后来搞到变成很难懂。我看到这个文章啊、哦，真的是就是看到《金刚经》这个难懂的，就是文字难懂的这个程度啊、哦。可以媲美易经啊，那个时候我们在学易经学好多年，真的就是还花很长的时间要把它每一个字啊先翻成真正的白话文，然后你再去了解它的意思。我觉得楞严经有那么一点意思，那个难度那个文字的艰深度其实有一点已经媲美易经了啊。那这个是要这个是房荣认识以后啊出来的楞严经，那你看他都已经用四个字四个字这么简单的这个来翻译啊，字已经是非常简短，简短到不能再简短，再简短你根本看不懂了，都有大概五六万字。那你想想看，他如果真的是更白话的话，那不得了，那这真是十几万字跑不掉。所以大概啊你就知道说这个楞严经啊传到中国啊被翻译出来也是几经艰辛啊，没办法，开悟在楞严啊，这个经典啊太珍贵了，太稀有了啊。那么我们也说这个佛法末世啊，那个我听的古大德还是净空法师在讲说，等到佛法末世啊，所有的经文都一一消失嘛，那现在大概还剩下这个八九千年左右啊，这个到最后啊有56亿年没有佛法啊，那什么也没有。但是在佛法末世的时候，所有的经文就像我们现在已经佛法末世了，前面一两千年所有的经文啊都会慢慢的消失，第一部绝迹的经文应该就是楞严经啊，因为这个魔啊 你要消灭这个主帅就最重要，你把主帅干掉之后，那后面的就很难搞了。所以楞严经因为开悟在楞严，它只要让你没有机会开悟，你根本没办法成佛啊。所以楞严啊，就是这样子一个非常重要的经文。那我们真的是非有幸啊，有幸大家能够在这边共修啊。我只能讲说，我把我这个三个月来的这个读书心得啊，跟以及上海经那个楞严经班讨论的这些心得啊，给你们大家再做一个汇报了。我不敢讲说我讲楞严经啊，我这个我不敢讲。那我只能说我把我这个读书心得啊跟大家汇报。那我尽量读的仔细，我也会尽量讲的仔细。但是呢，我会想办法用一种比较轻松的方法来讲楞严经，让大家觉得其实蛮有趣的，所以能够更印象深刻。那这是我会做到的啊，这个是希望我能够做到的。那中间呢，我大概一个小时呢，我就不太会停下来，除非你觉得我讲错了，那麻烦你马上 stop 我，这不是不可能啊。我是觉得说应该八九不离十，但是如果你发现我讲的不对，就请你立刻就 stop 我。那要不然的话，我们的问题啊，你就先记录下来。我们在大概讲55分钟，快要一个小时之后，我们就停下来，我们就可以开始解决问题。OK， 那这个楞严经啊，也是一样，所经题我们今天先不讲，那我们就开始讲序。同样的，所有的佛经啊，分成三大块，序，前面的就是序，序呢叫做序分，那么中间呢、啊、叫做正文分，这是我们的经体，就整个经最真正经的内容叫做正宗分。那最后呢，还是有流通分啊。这所有的经啊，佛经出来，绝对它的结构是完全一模一样的，这个没什么问题。同样的，这个序啊，序分里面也分成两块，哪两块呢？这个以前我们讲过了，就跟《金刚经》一模一样，前面一开始那一句叫做通序，通序是什么？如是我闻，一时。佛在哪里？与谁谁谁？那么讲经说法，这个啊是所有的佛经都一样，有可能地点不一样，里面的人不一样，但是这个通序基本上是相同的。那么再来通序完了以后是什么呢？是别序。别序啊，就是说，就是 specifically 就是佛这一部经文了。跟其他的经文完全就不搭嘎了。你去看啊，这个我们看过啊，所以我们在讲楞严经的时候，我会尽量把比如说心经啊、金刚经啊，相同的地方或者有关联的地方，我会把它拿进来，大家也可以刚好做一个复习，所有的经文可以全部连接在一起。我觉得这样子应该会帮到你们。那别班的反应很好，那上海班反应说这样子教很好。好了，我们就想想看，你想想看，心经它的序是在讲谁？舍利子跟观世音菩萨两个人的问答。舍利子问观世音菩萨，他说如何能够证得究竟涅槃？那观世音菩萨就回答他，就出来的心经。那须菩提是什么呢？金刚经是什么？是佛啊带着所有的和尚出去啊，托钵回来啊。那须菩提看到禅机已到啊，就问佛啊，如何能够安住你的菩提心啊，安住你的心啊，如何能够降服你的妄心啊？那到最后啊，这个我们也要讲这个楞严经的别序。等到后来你就会发现啊，那个男二啊，他的第二号主角阿难啊，他不是配角，其实这个我们说佛讲经说法哦，那个不是他一个人啊，要有很多人，很多古佛菩萨都下来投胎啊，为了他配合他的整个演出啊，49年啊，每一个佛菩萨出来投胎都扮演不同的角色啊，所以啊，有很多名人啊，像须菩提啊，那个阿难啊，这些人，你说文殊菩萨都在这个楞严大会里面，其实这些人都不算是配角，他们是男二主角。如果你说男一是佛陀，那这些人是男二。那男二啊，我们今天就会来讲这个楞严经啊，它这个序啊，其实很精彩啊，非常有意思。然后你就会发现啊，这个原来啊，阿难问的这个问题啊，跟前面这个须菩提跟舍利弗啊问的问题根本没有两样。那我们就来看看啊，他这个经文啊到底怎么回事。另外一个啊，再加一句，就是说，我为什么会那时候跟你们讲说，你们可以去买一本这个比如说这个木参老和尚写的这个翻译啊， 其实还有很大的一个原因啊，因为楞严经的字啊比较艰涩，很多时候我们在讲过去的时候啊，可能会对那个经文啊要有一些讲解，每个字啊我都会尽量讲清楚，真的不是说我不会说只是大意带过，我会尽量把那个字讲清楚，因为它每个字其实有很多地方有很深的含义。那如果你买了这个虚云的这个梦幡的书啊，旁边有很多空白的地方，那你在记笔记你就可以直接写在上面，那你到时候你在复习的时候会比较容易。那如果你拿经文啊，一本经文你就比较难在旁边做一些 note， 所以这也是另外一个原因，我说哎，你们可以有一本书在旁边跟那个经文可以对换的看啊。他这个序啊，开始啊，这个如是我闻，如是我闻呐、啊，一时佛在释罗伐城起还金舍。释罗伐城是在哪里？就是我们的舍卫大城，就是金刚经的舍卫大城，同一个地方，同一个地方，只是这个地方翻译成为释罗伐城。那指环金舍呢？那大家都猜都猜得到啦，就是我们的起树及孤独园啊，它只是翻译不一样。所以佛啊，你看他就是在他比较后期啊讲这个楞严经啊，同样就是在讲金刚经的这个处所，就是在这个地方。所以如是我闻啊，这一时活在哪里，就是跟金刚经啊其实是一模一样。那所以这个通序啊，我们就不多说了，我们就往这个别序上面来讲啊。别序啊，这个哦，通序还有一个，他说啊，与大比丘众1250人聚。这个地方我记得楞严在《金刚经》的时候啊，没有讲这么细。那个大比丘啊，比丘尼，大家应该都知道哦，就是和尚吗？尼姑啊，这个我知道，大家说我听过。那大比丘是什么？这个大比丘啊，已经不是这个好像说是这个小沙弥啊、小和尚啊，那不是。这些大比丘啊，都是一些大阿罗汉，很多是大阿罗汉，或者我们说是阿罗汉，至少证得了阿罗汉，你才有办法称大比丘，还不是大阿罗汉，阿罗汉，你要证得阿罗汉，你才有办法称为大比丘。这个比丘啊，当然你就说我知道是和尚的意思了，但是它有一层深意啊，我觉得有一个意思倒是可以跟你们分享，我觉得蛮有用，蛮很好的啊。它是什么意思呢？他说比丘啊，翻成中文啊，有好多不同的意思，但有一个意思我觉得蛮重要，它叫做乞士，乞就是乞丐的乞，士就是专业人士的士，乞士就是乞讨的人，就是乞讨的人。乞讨什么呢？他乞讨两件事情啊，他在整个修行的过程，他乞讨两件事情啊，哪两件事情？第一个，他要乞食物，他要乞讨食物啊。像这个外面的这个在家的这些居士啊，不见得是居士，就在家的这些俗人呐、啊，他要乞讨食物啊，他要乞讨食物，能够延续他的生命，身体的生，命运的命，他能够延续他的生命。他还要再乞讨另外一样东西，乞讨什么？乞讨智慧，乞讨佛法，来延续他的慧命。你要知道，我们所有的修行人呢、啊，不但要延续我们的生命啊，还最重要的是要延续我们的慧命啊。延续慧命比延续生命更重要啊！生命是我们这一世的身体啊，我们的身体，我们的生命，我们的身体，我们的命。生命是用来干嘛？能够帮助你，能够修行啊。但是最重要是慧命啊，所以为什么我们《金刚经》一直说，财布施不如法布施啊？你就算拿恒河沙这么多的3000大千世界的金银珠宝，或者你累世累劫日以继夜用你的生命在布施，你都不及，你的功德都不及去讲一句《金刚经》啊？为什么？因为慧命啊是永恒的，生命啊就只有这一世。所以啊，比丘啊，以后大家就知道了，它有一个很重要的意思啊，就是说乞食，乞食物也要乞佛法，延续生命也要延续慧命。所以啊，他就在这个地方啊，那这么多的人啊，但是这个在楞严会上面啊，我们说这整件事情发生就楞严会啊，楞严大会啊，这楞严大会里面这些比丘啊，又跟这个金刚经里面呢、啊、还有一些不太一样啊。他说这所有的比丘啊，皆是无漏大阿罗汉。哇，你说无漏大阿罗汉，那就跟大阿罗汉有什么差别啊？有差别啊，差别很大啊。 罗汉归阿罗汉，阿罗汉 也了不起了，他我知全段超越六道轮回，这已经是了不起了，那不是你我所能够达到的境界啊。那无漏大阿罗汉是什么呢？其实都是一些无漏嘛，先去想无漏，如果你还在六道轮回里面无漏，那你就有漏无学无漏啊，这些东西啊是他修行已经非常圆满了，非常的圆满，叫做无漏或者无学，就不再学了，不会再漏了，叫做无学或无漏，这边他叫做无漏的大阿罗汉。那这些大阿罗汉啊，其实都是一些修行非常厉害的这些大修行人，而且呢已经是他已经不再是阿罗汉，因为阿罗汉是什么，是小圣，他已经不再是阿罗汉了，他是回小向大。以后啊你们要听过这个回小向大就知道是什么意思，就是我不再修小圣，的确我是小圣出家啊，但是我现在受到佛的感召，我知道小圣啊不是究竟之道，所以我已经啊回小回避，回避这个小圣，那么我向大，向着这个大圣，由大圣的法门入门啊，我先修菩萨道，那这些叫做大阿罗汉，回小向大的大阿罗汉，而且啊，他在菩萨道他已经修得非常上面了，很多登地菩萨这些大阿罗汉，皆是无漏大阿罗汉，所以你要去看啊，你要真正，我们在看不同的经文啊，你要去设想，心经是什么人在听的？金刚经是谁在听？楞严大会的楞严经是谁在听？那里面的听众啊场景都不一样啊。好了，这些无漏大阿罗汉，那么下面这几句话啊全部都是在形容啊，就是在形容这些大阿罗汉是什么样的一个修为的人，其实这些很重要啊，他也就带引出来菩萨道这些修行人是什么样的修行人，今天在这里听，在楞严会上听楞严大法，那我们这些都是我们的这个模范啊，楷模啊。佛子出持，善超诸有，能于国土成就威。其实有的时候啊，我再看看我以前真是无感，就以前呢、啊，我大概慈悲心就是整个修养修为佛学底子实在太糟了，我看到一些这些内容啊，我没有什么感觉。我觉得我现在哦，大概真的自己有发心啊，有精进，然后不停的讲哦，也有累积一点点小小的功德啊。我觉得我现在开始真的慈悲心有比较出来，然后看到这经文呢、啊、会有感啊。有的时候我竟然会感动到说，哎，我竟然眼睛会红，这个是我觉得这是我自己一点点精进啊，有点进步啊。他说佛子住持啊，我看说这些人真是伟大、啊，发心他们的行为，去看看佛子，那大概大家都可以想得到、啊、是这个。佛的儿子啊，如果你说这个佛的国度啊，佛如果就是这个国度的国王的话，那这所有的佛子啊，就是他所有的小王子啊。其实佛子啊，一般来讲是形容菩萨，那个阿罗汉是不能叫佛子的，因为阿罗汉佛是不承认他在这个佛的国度里面，因为他不是修大圣啊，在佛的国度里面肯定是大圣的修行人。那佛子啊，一般是菩萨，有小菩萨、大菩萨，很多的佛子、大菩萨、佛子住持啊，因为这些无漏的大阿罗汉呢、啊，他已经回小向大，已经发心行菩萨道、修大圣，所以他们呢、啊、在这方面有成就，他。能够上求佛道，下化有情众生，他能够做到福慧双修，他能够做到悲智双全啊，发悲心啊，修福度众生，他能够发心啊，有智慧啊，发智啊，智心啊，能够上求空性，空性大法，能够修佛道，所以这些菩萨们啊，菩提萨埵这些菩萨们啊，他能够善超诸有，什么意思？就是我们刚所讲的行菩萨道，他的善行啊，已经超过了一切所有，一切有情无情众生超过了一切所有，他们这种发大心啊，这个行大善啊，悲智双全啊，你真的要用你的心去体会去想象他怎么的修行法，他能够已经善超诸有，所以能于这个国土之中啊，能于这个佛国之中啊，在这个佛的这个国土啊，这个国境之中啊，任何佛法能够到达的地方，他能够成就威仪啊，他 能够成就佛的这个威仪，佛法的威仪，那是多么的不简单，那绝对不是一个小修行人或者行小善，有些小智慧或者有一些小小的悲心能做到的，这些东西是大菩萨能够做到的成就威仪。下面的那个八句话继续在形容啊，他们的一些成就啊，从佛转轮，这个东西啊，你不能就说再看过去，真的要逐字逐句去体会它，你就会知道这些菩萨平常在干嘛呀，他做些什么事情啊，这些东西就是 exactly 在教我们，这是我们该做的事情啊。今天在佛法末世更是难啊，这个群魔乱舞的时候，所以要你念楞严经，为什么？它会 enable 你，它会让你能够它会 enable 你，让你真的是能够有足够的智慧跟配备，能够在佛法末世从佛转轮啊。什么叫从佛转轮？从佛转轮妙堪遗嘱，从佛就是追随佛啊，去转轮啊，转什么轮？转法轮啊，就是不提的在利益众生啊，妙堪遗嘱，佛的遗愿或佛在世讲经说法这49年佛所做的事情，这所有的佛子他要生生世世的延续下去，从佛转轮啊，就是在佛的意思下面照着佛的意思能够转轮啊，妙堪，这个叫做妙堪遗嘱啊，照着佛的方法真的就是弘法利身，没有其他，就是弘法利身。再来呢，严禁毗尼弘犯三戒，阿罗汉啊戒律非常严整，毗尼是什么？毗尼就是一切戒律的总称，那你想想看，严禁毗尼，你可以猜的，那就是纪律非常的严格，非常的清净，完全不会破任何的戒律，是这样子的一群人，而且能够弘犯三戒，就是你在六道轮回所有三戒，无色界、色界、欲界、六道三界，没有任何众生不是以他们马首是瞻，就他们这一群大阿罗汉啊，是修戒律非常清净的出来，定力也很厉害。其实阿罗汉啊很厉害，你别小看他，他的戒律很严格的，而且他的定力非常好，他只是差了一样什么呢？没有发心发悲愿，这是他差的地方，所以佛就在这个地方跟他们讲不可以，绝对不行。那这一群阿罗汉现在变成大阿罗汉，他回想想他，所以他后面就解释到这一群大阿罗汉是怎么回事呢？除了前面这阿罗汉非常厉害的地方，他还应生无量度脱众生，拔济未来月诸尘累啊。什么意思？你可以猜得到，应生无量啊，化成无数无量的应化身啊，在三界六道里面度脱众生啊。他现在已经不再是他自己离苦得乐，还要帮所有的众生离苦得乐啊。那拔济未来，后面这个地方啊，它叫做月诸尘劳。你只要看到尘这个字啊，你就知道，哎呀，一定就是六尘了，就是我们的境界。其实没。你会看到有一些书法啊，一些那古的书法就会尘劳或者尘累，什么意思啊？就是你的心啊，随着外境在转啊，色声香味触法，你的心啊，随着这个外面的那个六尘啊，不停的在转动啊，转着你累得要死啊，你心啊，原来已经是妄念了，妄念呢，生了这个妄法。然后好了，你的心啊，你这个妄心啊，在随着这个妄法去转动，然后妄法又生更多的妄念妄心，心生法生心，心生法生心，没完没了的，让你就在六道轮回里面打转，累得你苦哈哈，苦得哀哀叫，真的很惨。所以这群大阿罗汉回小向大，就是在行菩萨道，帮助这些所有的众生，很大的一个重点啊。他要从佛轮转轮啊，帮助这所有众生离苦得乐。那这是第一群人马，这个很好玩啊。他有三群人马，这第一群人马还没讲完呢，他还给你几个名字啊。他告诉你这个名字呢，这所有的人，我们在这个地方啊，我们先不做太仔细的介绍。为什么呢？因为这群人马到后来啊，都会纷纷出来。等到他再次出场的时候啊，等到男二再次出场的时候，我们就会做比较仔细的介绍。我们这六个人大概知道有谁就可以了。第一个大智舍利弗，这个也不用太多介绍，每个人也知道，他是心经里面的男主角啊，跟观世音菩萨两个对话。再来呢，有一 个是那个摩诃穆犍连，穆犍连呢、啊、是以神通闻名啊，这全部都是佛的座上大弟子啦，全部，而且你要记得、啊，你千万不要以为他是阿罗汉，他是大阿罗汉，就是早都回小相，他是大菩萨了，是大菩萨门呐、啊。还有一个是摩诃居士罗，摩诃居士罗大家大概比较少听到，但是他有另外一个角色，他谁呢？他就是前面我们刚刚讲舍利弗的舅舅啊，舍利弗的妈妈。是他的姐姐，那这个人呢是什么厉害呢？他非常辩才无碍，我们有听过很多人辩才无碍，还有另外一个辩才无碍是谁？地藏菩萨，非常能讲哦。那你跟他辩论你一定输，唯一赢他的就是佛陀，他跟佛陀辩论被佛陀讲到一句话也讲不出来，面红耳赤，当下认输。那这个就是佛啊收服这个摩诃居士罗的一个故事，后面我们都会慢慢讲哦，讲到他出场的时候我们再讲。那么再来呢，有一个是富楼那，他这个全名叫做富楼那弥多罗尼子，我们都一般来讲富楼那。富楼那什么厉害？讲法很厉害，口才也不得了，辩才跟讲法又不太一样哦。这个讲法哦，很多人哦，讲法要有点天分，很多人呢、啊、这个经文啊厉害的不得了，真的是所有的经文倒背如流，他也非常的有学问，他就讲不出来啊，那是自己能懂就没办法讲到人懂。我先生是跟我讲啊，他说你一个好的科学家啊，他说你厉害的人啊，就是怎么样啊，把这个比如说爱因斯坦的任何的这个相对论，他随便举一个爱因斯坦的相对论，你要是能够讲到那个阿公阿嬷听得懂，你就成功了，那你是真懂了相对论，你能够讲相对论给根本就那个没有受过教育的人，你都能够把他讲懂，这是绝对有可能，那你就是真懂相对论。所以说法哦，还要点口才，然后当然你要对于这个佛法，那是要非常的非常，你要精进。这就是为什么说你要法布施的话，你必须要能够精进，要花很多的时间。再来呢，菩提，那每个人都知道《金刚经》的男主角，那个以空性闻名。最后一个人呢，这个是优婆尼沙陀，优婆尼沙陀，这个啊是他也是证得空性，不过他那个证得的空性跟须菩提又不太一样，这后面我们会解释。这几个人啊，这六个人，一二三四五六，这六个大阿罗汉呢是上首，就是这所有大阿罗汉的上首，那不用讲了，全部都是最厉害，而且各有自己的，是这个是第一组人嘛。好了，还没介绍完呢，故事都还没开始呢。今天我们大概上课顶多把人物讲完就差不多了啊。好了，第二组人马是谁？刚刚讲的是小圣，后来回小向大变成大圣的啊。小圣我们说声闻，什么叫声闻？声是声音的，闻是什么？闻是这个听闻的闻，就是说他听到了佛讲法呀。他能够这个在苦集灭道上面啊，能够证悟，那么放下我执这一群人啊，就是小圣人啊，证得阿罗汉果。那么还有一群人呢，中圣，中圣啊，我们要平常比较少讲。中圣是什么呢？小圣他的特性啊，我不是在讲这一群大阿罗汉，我是在讲一般修小圣的啊。一般修小圣呢，就是像上次 Carita 不是送一个那个在那什么寺庙白马寺，不是有个导游说。小圣是什么？自己明白了，他不管其他人有没有明白。那菩萨是什么呢？菩萨是自己明白了，他要帮助其他人明白。哦，这两个不同的地方。那中圣是什么呢？中圣呢？那你就可想而知，是介于小圣跟大圣中间那一群人。我们呢叫做圆觉。小圣是声闻，中圣是圆觉。圆是什么？十二因缘的圆。觉呢是觉醒的觉。圆觉。圆觉啊，我们有人说他叫辟支，辟支无学，辟支佛，辟支佛就是中圣。中圣啊，他比小圣好一点。中圣啊，大概是什么概念？中圣啊，就是大概你发了大圣的心，但是呢，你的这个发心还没有到菩萨道，所以我们在讲啊，大概你说中圣，大概比如说地藏经啊，他那一块叫做藏教那一块。比较像中圣，中圣是什么呢？就说我如果碰未来啊，碰到我有缘的众生，我是会愿意回来度化的。他不像大圣啊，是发无缘悲心啊，就是说不管有没有缘分啊，我认不认得这个众生，我是无缘同悲啊。那个是菩萨道那个最高的境界，最高的情怀，无缘啊，不认得你啊， 你是我的仇人也好，恩人也好，我不认得你也好，无缘啊，我全部一视同等，我都发大悲心度你。那这个中圣呢，辟支佛他还没办法，辟支佛他就说度有缘人，但他比小圣好一点啊。所以你学完楞严经啊，这所有东西你如果今天说哎仔细都听懂了，都能记住，那我们的佛学底子也会比以前强很多。好啦，那这个富有无量辟支无学啊，就是所小圣还有一堆无数无量无边这么多的中圣的这个修学人也是无学咯，人家也是已经学到，就是说到达一个点啦、啊，已经脱离六道轮回了，不再有漏了，出三界了。那么这一些大中圣的人呢，他怎么样呢？他是定其初心，同来佛所，主诸比丘修下自治。哎，这个地方啊，要稍微讲一讲。你如果只是看过，就说哦，大概我可能看得出来啦，就是这个辟支佛啊，修中圣的这些人呢、啊，又回到了这个地方。其实这个地方啊，有一个蛮重要的观念啊，要讲给大家听。什么呢？这是佛教的在印度的一个传统。他说啊，这一群辟支佛啊，同来佛所，那每一个人都来了，秉持他们的初心啊，都来佛所了，而且还带着谁呢？他们属诸比丘，还带着他们的一些学生啊，都回来了。这些比丘、这些和尚回来，这有个很重要概念啊，叫做修下自治。你说啊，这个地方啊，你们有没有听过一个名词啊，叫做结下居安？结下安居，结下安居，结呢是打结的结，下是夏天的下，安呢是安定的安，居是居无定所的居。那你去猜就是什么意思呢？它是从4月16号到7月15号，印度啊，在那个佛在的那个时候啊，因为这三个月啊，在印度啊经常下雨，然后有很多的这个地方都洪水成灾，天气非常的炎热，有很多的这个瘴气，有很多的这些毒虫啊，非常的危险啊，如果出去旅游。所以这三个月啊，所有的和尚啊，出去的不管是菩萨呀、和尚啊，这些大阿罗汉，出这些所有的修行人，就是这所有的僧团啊，佛的这些无数的弟子啊，通通啊，这三个月他们都会回到他原来的住所。有人那个忘了 mute， 我都有听到声音，可能麻烦一下。这三个月啊，他们就会回到他们的住所，就是原来啊他出去的地方。你看为什么平常他不在啊？平常他出去托钵啊，他得出去跟人结法缘啊，他得出去度化众生啊。你不是每天在你寺庙里面啊，那个菩萨很重要，一个这些修行人很重要，就是度化众生啊，所以他要云游四海啊，到各种地方去宣传佛法，去托钵啊。但是到这三个时候啊，就要回到他们原来的那个寺庙哦，不见得一定是那个奇数几不读员了、啊，就是回到他们原来的寺庙。那么这三个月，为什么这个楞严大会这一天这么殊胜？这一天呢、啊，叫做修下自治，什么意思呢？就是这个结下安居这三个月结束了，修下暑假结束了，这是最后一天。所以这一天呢、啊，应该是7月15号。那7月15号，在这个香港人、广东人大概知道，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听过叫做盂兰节。这个天啊，就是盂兰节，7月10号。其实应该有可能就是我们所讲的那个，那个叫什么？那个前两天那个叫什么什么那个 中元节，中元 对对对对对，应该是啦、啊、是啦、啊，就是类似啊这样子。那当然这个东西跟鬼怪无关啦啊，他们这个都是三个月，这个是很殊胜的一天，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有个传统。这一天啊，所有的人都集会了，很多人都要赶到佛在的地方啊，要听老师开示啊。那这一天呢，为什么这么殊胜啊？叫做自治。你看啊，休下就下那个安居，结下安居的这个三个月的暑假结束了。自啊，第一个字是自己的自，对吧？那个就互相自己啊，自己那个另外第二个字是那个姿态的姿，一个刺在下面一个心，这个字当什么意思？叫做批评。自治是什么意思呢？自我批评。所以那一天呢、啊，不但可以批评自己啊，还要批评别人。所以这一群人啊，就在这一天啊，这一年啊，修行下来啊，这三个月又听老师重新再给你这个做所有的 training 啊，回来要重新听老师讲课啊，听到这一天的时候啊，大家哦、啊，要必须要能够说 我要能够 open mind， 我希望我自己能够对我自己有所批评，然后我所有的同修都能够对我有所批评，每一个人啊都敞开胸怀啊说对方的问题啊，当然不是在那边恶整啊，是说哎，我非常诚心的告诉你有什么问题，然后对方互相都能够很诚心的接受，所以这一天啊非常的舒适，那所有人都在这边叫做修下自持，这是一个在这个印度啊非常非常有名的一个传统。那这个地方呢是我们讲到了好，我们再多讲一句吧，再多讲一句啊，这个是中盛啊，他们都回来了，这个开始在那边自我批评啊。那么还有另外一群人是什么呢？十方菩萨、四觉心仪、清奉慈言、将求密意，所有的菩萨也来了，小圣、中圣、回小向大的那些人，还有呢，菩萨的中圣的那些圆觉，还有大圣的菩萨，十方的菩萨都来了。菩萨是什么？菩萨就还是没有完全正果嘛，不管再大的菩萨都还没成佛啊。那他们都还是有疑问啊，就赶紧的趁这个时候啊，佛在的时候赶紧回来找老师啊，一直不停的要精进啊，一直不停要努力要精进啊，然后有任何的问题他都要请佛陀帮他解释啊，就在这里呀、啊，自觉心仪啊，然后呢，什么叫做听奉慈言？老师啊，佛是他们的老师啊，就是他们的严父慈母，就像他们的父母一样啊，他啊希望能够佛啊能够指点他们成佛之道啊，他们修行上面还有任何的疏失，都希望佛能够赐教，所以将求密意，那个密啊。我们每次看到密啊，你不要觉得密教啊什么密宗啊，你不要把它觉得说是那个密好像是什么偷偷摸摸非常鬼鬼祟祟，其实不是这个意思啦。这个密啊，它神秘的地方是什么意思呢？它为什么神秘呢？当然密有神秘的意思在那边，还有呢就是说它是一个它那个一个秘诀，真正的诀窍在这里面，但是又不为大众所知。真正其实你学到后面我们就会讲为什么叫做密如来密音，因为这个密啊就是成佛的密因啊，就是在讲我们的那个真如本性啊，真如本性啊你看不到摸不着啊，它所以才会这么的神秘，但它不是鬼鬼祟祟秘密非常好像很神秘样子，只是因为我们不知道它的存在，我们要找它的存在，所以它才求密意啊，希望佛能够教它。好，那我们今天就讲一个小时。